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作为 game 迷咧吓，每年啊一度啊最大嘅发布会啊，当然就系 E3 啦。咁今年咧吓，将会举行嘅就系香港时间6月12日凌晨1点。咁咧到时候咧即系喺YouTube 啊、Twitch 啊或者 Mixer 度咧都会直播嘅。咁即系 E3 咧，其实就因为每一年点解咁瞩目咧，就因为好多即系游戏大作啊，咁都会喺嗰个嘅会上面咧就会发布啦。 系啊，好多大厂咧会将佢一年入边嘅即系要讲嘅嘢咧，全部储起埋， 系 等到六月先同大家讲嘅。 冇错，咁啊，而上年咧缺席 E3 发布会嘅 Square Enix 咧，咁咧今年咧就似乎咧就会吓即系强势归来啦。 系啊，因为其实上年咧即系 SE 啦，即系上年 SE 冇去参加到呢个展咧，都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嘅。即系曾经有江湖传闻就话，喂，系咪真系唔掂啦？系咪要执啦？啊，即系如果大家未意识到 SE。是出过啲咩？就系出 Final Fantasy 啊，即系太空战士啊，最终幻想啦，或者 Kingdom Heart 啊，即系同埋呢个其勇者斗恶龙都系佢哋嘅。 冇错，咁啊，今次咧强势归来咧，咁有好多人都系期待啊，究竟佢会有咩发布咧？咁当中有好多人就觉得啦，应该根据呢个游戏推出嘅时间咧，可能会出现啊吓呢个 Kingdom Heart 第三集啊。另外咁就可能会有呢一个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啦， 即系罗拉啦， 啊罗拉。 喂，呢两只咧都系经典嘢嚟嘅，就系即系首先讲下。Kingdom Heart 先，即系Kingdom Heart 就系用一啲即系迪士尼嗰啲卡通人物，再捞埋SE 自己本家嘅一啲主角，然之后即系例如太空战士嗰啲人咧，就捞埋咗喺同一个世界入边，就去进行唔同嘅冒险嘅。咁第三集咧，即系真系对于我哋呢啲玩开嘅人嚟讲咧，系等咗好耐嘅。点解咧？因为呢只游戏真系好鬼奇怪嘅，佢出完第一集、第二集，咁你以为佢下一只系第三集啦。点解佢出咗第一个叫 2.8 集嘅嘢？ 系 即系呢个喺游戏历史上系好罕见嘅，大佬，你边鬼度有人出咗第一、第二集，跟住出 2.8 集嘅啫？我哋曾经就即系谂过，佢系咪一直都唔想出第三集咧？又或者佢觉得佢自己嘅成品达唔到第三集个标准啊？ 系 咁，我哋都有谂过，会唔会话呢一世都见唔到噶？即系又系嗰啲希望个宣销俾你嗰啲系列嚟嘅。 系 咁，即系而家就即系好行啦，吹到就今次好大机会就唔系 2.8 集。喂，大佬你唔好玩话 2.9 集，真系 真低 打烂个梦 啊！咁但系即系除咗头先提过嗰两只之外啦，咁另外咧早前宣布嘅 Life is Strange 咁啊，即系另外一款新作咧，亦都可能会登场。咁啊 ，Life is Strange 呢隻遊戲呢，即係可能有部分玩過嘅朋友呢都覺得呢一隻作品其實係唔錯嘅。 係因為佢其實個玩法都幾獨特嘅，係一種新形式，我會稱呼佢做互動電影啦。因為好大部分時間呢你都係去體驗個劇情為主嘅。即系可能都可以控制行下，但系其实真系行 嘅 啫。 系啊，同埋即系主要根据佢剧情咧，咁你可能作出一啲嘅决定啦。即系可能例如话，我见到 August， 跟住后屘咧，你见到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唔开心，咁啊叫你揿指示啦，三个形圆、形正、方形交叉，咁就唔同嘅答案要拣嘅。咁而你嘅答案咧，有一个蝴蝶效应啦，会影响之后剧情嘅发展。咁而呢个故仔本身咧，都有一个几有趣嘅即系设定嘅。佢就系讲呢个女主角咧，无端端咧就有一种嘅能力。 就是可以时光倒流的。 是啦。 一切呢都是发生呢，就是佢话说有一日佢返学校，咁呢当佢呢即係落咗堂之后呢，咁就返去厕所嘅时候呢，佢发现自己呢种能力，咁当时好驚啦，咁喺厕所度即係諗緊点解会无端端有呢一个可以即係回到过去。佢回到过去呢讲緊係回到呢即係可能即係数分钟前啊，或者 数十秒。唔係话好耐嘅，唔係话几年前嗰啲嘅。 係啦，即係总之佢嘅能力呢只可以係返前可能一分钟啊两分钟咁嘅啫。如果唔係嘅话呢，佢就身体负荷唔到，佢自己都会即係即係出现一个流血嘅状况嘅。咁而咁啱佢喺呢个厕所呢喺度思索緊点解自己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呢，咁啱就喺学校嘅厕所发生咗一宗嘅枪击命案。咁呢佢就原本呢一个要死嘅同学呢，佢就用佢呢个特殊嘅能力呢，就係去救咗佢。咁而救咗佢之后呢，慢慢呢就开始发生咗连锁嘅即係蝴蝶效应啦。 因为呢个游戏嚟讲呢，蝴蝶效应都係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主题嚟嘅。其实最近都好多呢一类嘅互动式电影即係推出咗嘅。我好形容佢，即係点样区分佢互动式电影定游戏呢？我自己嘅标准就係呢，佢唔，如果互动式电影嘅话呢，佢係唔需要考你嘅操作嘅。其实佢係考你个判断能力，即系佢唔会话好似嗰啲，因为打机好多时候都要考你操作噶嘛，即系你要有技巧揿得快，又或者揿得准咁样。但系呢啲游戏通常唔使嘅，佢可能就系有四个选项，你就对应翻你游戏手掣上面嗰四个字，即系嗰四个按钮啦。咁然之后揿翻落去就进行嗰个选项。咁最近咧越嚟越多呢一类嘅游戏推出咗，好似今个月月底啦，即系五月月底啦，其实 PS4 咧都会有一只呢只都系由好多年前 E3 嘅展览度即系出咗宣传片，跟住成日都话要出到而家终于出啦嘅游戏啦。咁佢叫底特律变人嘅，个名就好怪嘅，即系底特律就真系嗰个底特律嚟嘅， 系 Detroit 啦， 系啦，即系美国嘅一个 州份 啦，系啦。咁点解叫底特律变人咧？佢系即系底特律，然之后 become human 嘅，所以个中文译名真系 变咗人啦， 真系照译嘅。因为其实佢就讲紧未来世界啦，咁已经有好多 Android 出现咗啦，唔系手机 Android 系机械人，系啦，咁就有好多仿生人啊，即系个样同人冇乜分别嘅，但其实佢入边骨子里系机械人嚟嘅，咁呢啲咁嘅仿生人或者叫机械人啦，就融入咗我哋嘅生活入边，就去可能你当系你嘅女仆或者你嘅男仆，就帮你处理唔同嘅家头细务啊，处理一啲危险嘅工作啊，又或者去做一啲执法部队咁样啦。咁总之成个世界就充斥住呢啲仿生人噶啦。问题就系咧，呢啲仿生人咧就慢慢开始有一啲人有咗一啲 意识， 好嘅意识， 系啦， 就系唔知点解有攻击人类嘅倾向， 系。即系造反呢一班 AI 就吓， 同埋即系我照个名去估咧，就应该系呢一班人，呢一班机械人咧就想变做人， 系 即系咁，所以我就系喺底特律呢个地方有一班机械人想慢慢演变成为人，或者佢哋嘅一啲行动令到自己更加似人啦。咁、那个游戏就系玩呢样嘢嘅，所以个名就叫底特律变人啦，即系非常之直译嘅。咁而佢哋嘅体验版咧，其实推出咗噶啦，所以其实有兴趣嘅朋友系可以上翻个 Play Store， 即系佢个 PS Store 度下载翻嘅。咁佢系一只原汁原味嘅互动式电影嚟嘅，佢比Life is Strange 咧系更加原汁原味，因为佢可以控制的地方系更加少嘅，系啦，大部分时间都真系睇嘅啫。呢一间公司呢个开发团队咧，之前出过一只好出名嘅互动电影，叫做《暴雨杀机》，Heavy Rain。 Heavy Rain 系都可以话比较似做一只嘅互动电影，即系游戏啦， 奠定咗即系互动电影喺游戏世界嘅一个地位啦。咁佢再之前出过一只叫《Beyond Two Souls》啦，即系两个灵魂咁啦，都系类似嘅游戏嚟嘅。所以呢间公司咧系喺做互动电影呢个范畴上咧系非常之有功力嘅。咁、如果你即系对于呢一啲游戏有兴趣，你可以留意一下今个礼拜嘅今个月嘅呢一只咯。咁但系对于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呢一类互动电影系几吸引嘅，因为人越大咧就越冇时间去打机啊。亦都冇時間去鑽研啲技巧啊！咁但係互動電影其實無論點，你個劇情都會推進嘅啫。 係，其實幾啱，尤其是男仔玩，因為男人又中意打機啦。咁啊，打機之餘咧，亦都有時候啊，好似當睇部戲咁樣樣咧，試過滿足你嘅即係願望啊嘛。又可以睇到戲，又可以咧有啲嘅遊戲元素。嗱、即係你問我，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以前嘅我就覺得喂唔抵，因為呢啲遊戲咧，你可能玩一次兩次就悶。咁但係你知而家呢啲遊戲好叻嘅，佢滲咗好多元素啊，例如話。 话佢会有好多唔同嘅支线啊、结局啊会发生嘅。咁而佢亦都咧好巧妙地啊，如果即系游戏设计得好嘅话咧，佢系唔需要你重复玩好多好多好多次， 系 亦都唔需要你要由头玩过，你先至可以解到嗰个所谓嘅即系 true ending 啊咁。咁所以变咗你玩嘅过程入边，你又唔会觉得好腻，但系同时之间你又会觉得个故事啊或者个游戏本身系好丰富嘅。 喂，讲到呢度咧，我就会谂起即系关于游戏时数嘅问题啊，即系以往咧就或者而家都有啲人系咁样量度只游戏好唔好玩，就系、是、买咗只游戏翻嚟，佢究竟可以玩几耐啊？ 系 以往我都有呢个谂法，就喂，如果点我买一只游戏翻嚟，佢净系可以玩十个钟、廿个钟都好多嘅。 有时候你可能玩五六个钟啦，爆机一次啦，咁我当你再爆多一次好未？咁你第二次爆你其实唔使五六个钟噶咯，可能两三个钟就搞掂。 但系因为咧，我以前就系觉得游戏应该越玩得耐越耐玩咧系越好嘅。但系我而家唔系咁啦，我唔知 Ken 你而家点谂啦。即系我自己咧，而家系觉得咧，即系游戏越短越好嘅。其实最好就系好似电影咁，两三个钟就爆机就最好。咁当然个价格你可以下调翻啲啦，系啦。点解咁讲咧？系因为而家啲游戏真系越出越多啊！咁我又冇咁多时间，好多时候买咗只 game 翻去，就变咗斋摆。但系买咗开咗个头，你就想爆咗佢噶啦嘛，就变咗好多时候要咗追进度啊！我冇办法好似以前咁样享受个游戏。但我相信好多人唔认同嘅，好多人觉得买咗翻嚟咧系最好玩够一百个钟系最好嘅。 有啲系，有啲唔系，有啲系嘅。嗱，例如系即系话斩龙嗰啲啊，咁你因为即系枕住佢会 update 啊，咁啊，同埋你系受技巧操作啊嘛，咁对于你嚟讲，搜集素材都系一个乐趣。咁你可能玩啊分分钟一百个钟头其实唔算得上系啲咩。咁但係如果你讲玩一百个钟头，例如之前我讲过啦，即係 Final Fantasy 其中一集我就有咁嘅体会啦。即係当你玩咗唔知二三十个钟头，你都发现呢自己仲喺度啊卡咗喺某啲位啊，要喺度唔知挫武器啊，定係可能要喺度挫嗰啲 level 等级啊。咁你嗱当其他游戏推出啦，咁你会觉得哎我真係想玩其他游戏先喎。咁於是乎呢一隻游戏呢你玩到中间啊，或者可能玩到三分二啦，你就摆低，于是乎你就玩其他游戏啦。咁但系当有一日咧，你其他游戏玩完咯，你想即系重拾翻呢一只游戏咧，你又发现死火啦！我玩到边度咧？ 我唔记得咗个剧情嗰个先惨啊！ 我一系唔记得剧情，一系咧我就唔记得我原本我喺呢个位我系做紧啲乜嘢。 系，即系其实咧，我觉得打机同睇戏一样，系唔断得嘅。 系啊， 一断咗咧，嗰个思绪同埋嗰个投入感咧， 系啊， 就唔再存在噶啦。 系， 所以我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我先想啲游戏短啲啊！即系嗱，即系。容许我抛下书包，即系以前即系庖丁解牛啊，庄子嘅就有讲过呢、這个，即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啦，即系以有涯除无涯就妥矣。佢意思就系话咧，知识系无限嘅，人生系有限嘅，咁用有限人生去追求无限嘅知识咧，好危险嘅。我觉得咧，唔系讲知识嘅呢样嘢，系讲游戏嘅。游戏系无限嘅，人生系有限嘅。我用有限嘅人生去追无限嘅游戏咧，都系好危险嘅。嗱，头先就讲到即系 Kingdom Heart 之余咧，仲有另一只 game 嘅嘛，就系 呢个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或者罗拉啦， 即系佢英文名其实就冇罗拉嘅字嘅，就话盗墓者咁样，盗墓者嘅之影啦。如果呢一集个名就系啦，咁其实就系讲紧罗拉嘅。 好似话喺九月份会推出嘅呢只游戏。 系啦，呢只咧基本上就唔会点样再，我相信啦，我希望啦，唔会点样再跳票啦，唔会再点样再放大家飞机，因为咧而家你上翻个 store 咧，佢系已经开放咗预购噶啦，预购特典都出埋噶啦，咁嗱，如果相信《盗墓者罗拉》就真系好出名，因为电影都有出过啦，同埋呢只游戏咧，其实由好远古时代已经出起噶啦。但系今其实佢系大概喺四五年前啦，佢系重制咗嘅，即系成只 game 系 reboot 咗嘅，即系以往嗰啲罗拉咧，起角嗰啲罗拉咧，即系个身形起角啦，系啦，你明噶啦，个身形起角嗰个罗拉咧就已经系黑历史咗噶啦，嗰个故事就冇咗噶啦。佢而家呢一个次世代即系 PS4 啊，喺 Xbox 新出嘅呢个罗拉咧，系完完全全一个全新嘅故事嚟嘅。咁就由罗拉最年轻，即系未参与过冒险嘅时代开始讲起。第一集就系讲佢，即系佢爹哋过咗身，咁佢就即系从佢啲笔记度去某个岛达探险咁样啦。咁点解今集咁重要呢？系因为其实即系 S.E. 临出第一集之前都有讲过咧，呢一只游戏会系一个三部曲嚟嘅。咁已经出咗两集咧，所以呢一集咧好大机会就系呢一个系列。嘅 终结嚟噶啦。咁当然佢可以又开另一个三部曲啦，但系至少咧佢可以完咗呢个故事嘅。 系， 同埋咧罗拉咧其实喺即系次世代即系 Xbox One 同埋 PS4 嘅战役上面咧都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因为曾几何时咧 Xbox One 咧系将罗拉呢一只游戏嗰个版权。买断咗，咁何谓买断咗呢？其实喺游戏界咧就有两种买断方式嘅，一种就系完全独占啦，即系你会见到乜乜 exclusive 嗰啲咧，就系得嗰间公司嘅游戏机先可以出呢只游戏嘅啫。咁通常系一啲自家大作嚟嘅，即系例如我系 Sony， 我旗下工作室帮我出嘅游戏咧，就好似战神咁样啦，就只会出翻自己部机度。咁但系罗拉就唔系佢旗下工作室嚟嘅，系一间。SE 唔系帮任何一间游戏机厂商即系打工嘅，你见到其实即系最终幻想都系啦，全机制霸噶嘛，乜鬼机都有得玩噶嘛。咁当年 Xbox One 咧就系即系微软啦，就系买断咗佢头一年嘅版权，即系第一年咧净系可以出喺 Xbox One， 下一年先可以出喺 PS4。咁所以你会见即系有玩开玩家，你会留意到点解当年咧 PS4 版咧系迟咗一年先推出嘅，但系而家唔知系微软嘅银弹策略。唔掂啊，定係佢唔睇好罗拉啊，其实唔会唔睇好，因为其实罗拉销量系唔错嘅。定係即係佢真係已经放弃咗 Xbox One 呢，即係放生咗啲。因为其实江湖传闻一直都觉得微软系好奇怪嘅佢嘅策略。佢会将自己嘅独占游戏摆埋喺电脑度出㗎。即係例如Gear of War 咁样啦，即係我好多人系为咗 Gear of War 去买 Xbox， 你转个头就同我讲 PC 有得玩 ，PC 有得玩。我明你想推 Windows 10啊，我明啊。但你对于一啲为咗你只游戏去买主机嘅朋友，即叫佢哋情何以堪咧？咁而家连呢、這个限时独占都冇埋啦。即系微软对于 Xbox One 个策略系点样咧？我都有啲即系好迷茫 嘅。可能我觉得就系咪因为即系佢觉得啊吓，当年买断一年版权嗰个成效不大咯。 可能系啦。 即系嗱，其实你话完全买断嘅话，咁就都系 the other story 啦。咁但系如果你只不过系俾人哋抢先一年，同埋你讲真，你嗰一年入边罗拉能够带俾啊，即系嗰间游戏公司几大效益咧？即系因为其实而家你好少话有一只游戏，好似之前啊，即系 Monster Hunter World 咧， 系啦， 劲到咧，你又上晒头版啊，嗰、那个销量又刷下唔知啲咩纪录啊，咁即系你而家好少一只游戏咧系真系咁癫嘅。咁你问我嗱，盗墓者罗拉虽然佢系一只经典。但你话佢系唔系去到嗰个咧，即系个个都会抢住买啊！一上就断市咧，我系真系有啲保留嘅。咁嗱，呢一个就即系留待观望啦。但系的确我都认同嘅，就系话以往大家见过嘅罗拉啊，即系同今时今日呢个次世代嘅罗拉咧，的确系好唔同啦。 系啊，其实喺玩家群中咧都有一个。最大嘅討論咧就係佢最大唔同係佢嘅 身形啊嘛， 型啦，我咁樣講好啲啦，身形啦， 係啊， 以往好尖噶嘛， 咁豐滿 係啦，咁喂大佬你而家圖像技術先進咗。但你又某程度上退步咗，咁有啲玩家唔鋸係好正常嘅。 咁你只可以話佢係終於都較為貼地返少少囉。因為我想話俾你知啦，當年呢之所以羅拉嗰個嘅身形咁突出呢，係一個 bug 嚟㗎。即係佢係編寫嗰個程式嘅時候呢，因為本身羅拉呢個遊戲呢係喺即係測試嘅時候呢，本身遊戲公司都係想放棄唔出㗎啦。咁但係因為一個 bug 呢令到羅拉嘅身形變誇張咗， 就係因為咁樣所以紅咗啦。 所以都红咗都系关关地事嘅，所以咧后屘咧就即系慢慢呢一个游戏咧就奠定咗罗拉嘅形象系咁样样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哋都系即系讲下嚟紧啦，将会 E3 咧，咁就举办呢个发布会啊，咁就会有好多即系大制作咧嘅游戏啊，会同大家披露啦。咁头先都讲过啊，上年缺席嘅 SE 咧，今年都好多搞作。咁啊，一路都未讲咧，有一部咧神神秘秘咁咧，你喺网上面都只系能够抄到一啲极短嘅 teaser 嚟睇嘅啫。咁呢个咧就系 The Avengers Project， 咁就系由咧 SE 咧同埋即系 Marvel Studio 咧，咁就即系一齐啊，连同一啲嘅游戏商咧一齐开发嘅一只。 遊戲。咁嗱喺個 teaser 嗰度，大家睇到咧就係、是、一啲大家好熟悉見到啊，例如 Captain America 嗰個盾啊 ，Thor 嗰個鐵錘啊，同埋 Iron Man 嘅盔甲啊，你就係見到一啲零碎嘅片段啫。究竟入面係啲乜嘢嘢咧？好神秘。咁但係咧，大家預想啦，喺呢個 E3 嘅發布會咧，應該 SE 就會有多啲嘅資料咧，就係披露出嚟俾大家咧就去睇到，等大家咧就唔使再喺度吊韻吊韻咁啦。 同埋希望咧，佢呢個係即係佢呢個宇宙觀係電影嗰個 Marvel Universe 啦。如果唔係咧，又係出啲擦不着邊際嘅遊戲又真係差啲咯。即係我一直都唔明白嘅，點解 Marvel 嘅電影咁熱、咁火紅、咁熱門，但係佢嘅遊戲一直都系咁沉嘅咧，嗱，但我觉得今年系真系一个转机嚟，同埋而家即系吹到行为 E3 可能有一啲新嘅发布啦，关于呢一只游戏，我觉得绝对有机会嘅，因为佢嚟紧九月或者如果再跳票就唔知啦，即系今年内啦，应该系就会出一只系 Marvel 电影宇宙观嘅蜘蛛侠嘅，就系、是、我之前都提过啦，之前嘅集数我哋都提过啦，就系、是、PS4 嘅嗰只蜘蛛侠啦，咁我相信呢个对于Marvel 电影公司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尝试嚟嘅，因为一直以嚟咧。佢哋都唔係好敢掂用 Marvel 電影世界觀去做遊戲嘅，咁原因好簡單，因為一直以嚟都唔係好掂，即係彷彿咧，任何電影改編嘅遊戲咧，即係大部分啦，唔好話任何啦，大部分電影改編嘅遊戲咧，都係唔收得之餘咧，仲會拆爛埋電影個招牌嘅，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可能真係有一種恐懼，咁所以先行就試咗蜘蛛俠得唔得先啦。咁如果 E3 又公布埋呢一隻新嘅 Marvel 遊戲，即係我諗對於好多不論係你係電影迷又好、遊戲迷又好咧，都係一個好值得振奮嘅消息嚟嘅。 冇錯，咁啊嗱，講到咧其他即係而家大家預測啊，喺 E3 會唔會見到一啲嘅遊戲大作出現咧，都不得不提呢一部坊間咧都流傳希望會見到。咁啊，即係可以話係咧遊戲界入邊咧一部嘅神作 GTA 5咧，就嗰陣時喺2013年咧就即係出現啦。咁咧。亦都有好多玩家咧，就试呢一款游戏咧，即系相当之成功，大家玩过都体验过噶啦。咁啊，时至今日咧，其实 Rockstar 啊，即系呢一个 GTA 5嗰、那个即系游戏公司啦，咁仲不断更新呢个游戏嘅。 系啊，呢、這个真系超级业界良心。首先咧，佢啲 DLC 即系佢啲额外下载内容咧，系唔使钱噶。 系， 即系大佬呢、這个。喺21世紀，即系喺2018年呢个年代，我真系唔系好揾到另一只游戏系会咁样噶啦。而家你基本上揾到嘅游戏 DLC 要俾钱之余咧，嗰啲更新亦都唔系好多嘢嘅啫。 系啊，仲要喺度即系 挤牙膏系啦， 慢慢逐啲逐啲出嚟俾你。 但系 GTA Rockstar 咧就唔系咁嘅，你买咗一次，即系你俾咗钱买咗只游戏之后咧，佢会你谂下我二零几多年？ 2013年，2018年 咯，大佬。 5年啊， 系啊，4-5年，佢都仲会 keep 住更新个游戏。同埋我想讲咧，佢啲更新唔系话特别小型更新嚟噶啦。首先当然有啲系废废地噶啦，即系净系更新下啲车啊，更新下啲武器，呢啲真系渣渣地嘅。但系最屈机就系咧，嗱，玩过一定记得噶啦，佢其中一个online 嘅賣點咧就係一種叫搶劫任務啊，打劫銀行係啦。咁佢最近即係都唔係最近咧，即係近呢幾次嘅更新咧，其中咧出現咗一個超大型更新，就係、 是、 個打劫任務居然有新任務加入去啊！哇，真係～真係我真係冇想象過嘅，大佬。 係咁啊！而家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 ，GTA 5咧仲喺度不斷更新嘅時候咧嚇，據聞啊都有消息話 GTA 6咧都係如火如荼嘅一個發展階段。咁如果呢一個咧係一個真嘅消息嘅話咧，咁啊真係啦，喺E3 2018年真係Rockstar 宣布咧會有即係 GTA 6嘅消息咧，相信咧都一定會喺即係遊戲界引嚟一大場嘅風波啦。 嗱，其實呢個消息咧絕對有跡可尋嘅，可以喺度。借少時間同大家分析一下啦。嗱，我哋回顧翻 GTA 嘅歷史啦。嗱，頭先提過啦，2013年就出第五集啦。咁再對上咧，就係2008年出第四集嘅。咁中間大概隔咗都係5年咁上下。咁你再睇翻上去咧，2008年出第四集啊嘛，佢係2001年咧就出第三集嘅。但雖然呢度中間係隔咗7年左右，但佢中間咧係有出過咩罪惡都市啊？即係仲有呢、這個聖安地列斯啊，即係總之係啲外傳性質嘅遊戲嚟嘅，即係。佢平均3年左右咧，佢系会有一只外传会出嘅，又或者佢大概5年左右嘅时间咧，会出一只正传嘅。咁2013年加5年。咦，咪而家2018年咯，最特别嘅地方系佢由2013年到2018年呢一个期间入边咧，系冇出过外传噶，即系冇任何嘅分支出过。嗱，08到13年，即系第四、第五集中间呢5年咧，佢陆陆续续都有出一啲大型要俾钱嘅 DLC 嘅，即系。 真係資料片呢，我覺得唔止 DLC 嘅、嗯、即係例如咩血戰唐人街呀、啊、失落與詛咒呢一啲嘅，佢中間有出過嘅，但係呢五年入面係真係完完全全冇出過、嗯、所以用呢一個切入點去諗佢會出第六集呢絕對有跡可尋。而且另一個原因就係、是、Rockstar 呢佢亦都公布咗佢其中佢其實仲有除咗 GTA 之後呢佢仲有一隻都出名嘅遊戲嘅，就玩西部牛仔嘅。係啦，咁睇你點譯啦，即係碧血狂殺又得，又或者我個人就鍾意叫做荒野大嫖客嘅。內地同胞都係咁叫嘅，係呢一個位我要同強國接軌，因為我覺得荒野大嫖客個名太有魄力好多，唔好意思。咁呢一隻荒野大嫖客呢就宣布咗呢今年呢就会正式出第二集啦，即系你可以谂幻想下就系、是、啊呢间公司有五年都冇出过 GTA 嘅续集咯，而且佢另一个大作嘅续集亦都正式推出咗咯，咁系咪意味住佢可以将佢嘅精神、将佢嘅焦点放翻喺 GTA 度咧？所以从呢啲嘅即系环境因素推敲出，佢喺 E3 会有机会公布 GTA 第六集或者相关嘅暗示啊、宣传片乜鬼都好啦。是绝对有可能的。 是咁GTA 呢个游戏啦，咁当然系如果游戏玩家嘅话大家知呢隻游戏神作，冇可能冇听过冇睇过㗎啦。咁但有啲听众朋友可能就话玩咩㗎呢隻游戏。佢简单嚟讲就系一个即系叫做开放世界入面呢，你系做贼。咁呢就系呢执行一啲任务啊，咁当中可能你话你去打劫啊，可能呢就系要去即系对付一啲嘅黑帮啊，即系有啲即系目标人啊，你要追击啊咁。咁过程入面就可能你会被警察追啊，又或者被其他嘅黑帮追啊，咁你点样逃走呢？咁即呢一个基本上就係本身游戏嗰个嘅一个嘅玩法。咁而一路呢就係、是、你執行任务嘅时候呢，咁有个故事嘅发展啊。咁亦都因为佢呢个玩法呢奠定咗 GTA 喺游戏界入面一个经典啊。咁有唔少嘅游戏呢其实都有即係相应呢就係、是、效仿啊，出一啲相类近嘅。咁其中一隻呢之后啊，其实个玩法都系似一个 open world 嘅世界，不过呢佢就系变咗一个叫做黑客嘅玩法模式嘅， 即系 Watchdog 系啦，咁咧就系 Watchdog 啦吓， 系啦，又系 Ubisoft 嘅， 系咁啊 Watchdog 咧，咁咧据闻啊吓，咁都好似会有第三集，因为咧最近咧喺官方 Twitter 上面咧都有几条好神秘嘅 post 咧，都好似咧有流出一啲 Watchdog 第三集嘅一啲嘅消息啦。咁而大家如果有玩过第二集咧，其实你睇完个结局咧都预料到啊吓，即系都有唔少嘅一啲嘅发展方向嘅。咁所以咧嗱，而家都有唔少人都好期待啊！究竟喺 E3 嗰度咧，会唔会见到有即系 Watchdog 第三集嘅片段可以睇下咧？ 因为计翻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即系睇翻第一集、第二集嘅推出时间，跟住都隔咗一段时间啦，系时候出第三集，绝对有可能嘅。不过你讲起 Watchdog 咧，我就都要讲同一间公司，即系对 Ubisoft 嘅另一个经典大作啊，即系曾经系呢个年度作品嚟，即系每一年都会出现嘅，但系中间断咗啦，就系、是《刺客信条》啊。 嗯， 咁咧上一集就出咗起源啦，就喺埃及度出啦。咁其实都吹得好行噶啦，不过呢个风咧真系每一年都吹嘅，就系、是、佢会唔会将个故事背景定翻喺中国咧？因为其实咧佢已经牵涉咗好多文明大国噶啦，佢即系咁耐又有即系埃及啊，跟住又有之前印度都有出过啊， 欧洲啊， 系欧洲啊，即系唔同嘅欧洲国家都有啦，系啦。咁然之后啦，一直以嚟咧都冇中国嘅中影嘅，但系而且中国其实系好多故事背景，因为其实咧嗱，讲刺客信条咧，就系佢会将一啲历史史实同埋将佢自己嘅原创剧情就穿凿附会啦，就夹硬摆埋一齐咁样嘅。咁喺呢个设定之下咧，其实中国系好适合嘅，中国系有刺客嘅，最出名一个咩就荆轲啦，系啦。咁其实 荆轲都 其实得过你咪话你咪将刺客信条嗰呢个组织安插落荆轲嗰度，就话荆轲都系其中一个，我帮你写埋个剧本，即系将你咪话荆轲就系个刺客组织嘅其中一个人咯，咁、 okay、 就对抗圣殿骑士啊嘛，咁可能秦王就系圣殿骑士嘅傀儡咯。嗱，其实咧刺客信条系有出过中国背景嘅故事嘅，但系嗰只唔系正传嚟嘅，系一只横向过关嘅游戏嚟嘅。当年咧，即系虽然系我称呼佢做小品啦，即系唔系正传嘅小品游戏啦。当年咧反应非常之好嘅，你要知道，喂大佬，我哋嘅伟大嘅强国有几多玩家系咪先？你出一只中国，即系俾面佢哋，俾面佢哋几多商机啊？同埋老实说，即 根据嗰个游戏嘅剧情走向，都差唔多时候要去呢个东方嘅古代文明古国啦，话 系。所以今次呢一个吓，即系刺客信条啦 ，Dynasty 啦，咁都系即系背景设定喺一个封建时代嘅东方国家吓。 系啦，咁吹到咁多，究竟系唔系中国咧？定嗱，除咗中国之外，仲有另一个地方都好适合噶。日本咧，日本有忍者噶嘛？ 嗱，咁我唔知嗱，睇下呢个 E3 咧，呢个即系游戏发布会上面啦吓，究竟佢会释出几多嘅资料咧，去俾一众嘅粉丝去睇啦。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即系讲到咧，嚟紧 E3 咧会发布嘅新游戏咧，其中一款啊，有好多人估啊，而我亦都系真系好期待嘅。究竟会唔会咧，就系、是、一款叫做 Devil May Cry 嘅游戏？ 都已经系时候要讲下佢啦。嗱，头先我哋都讲咗 Ubisoft 即系其中间大厂啦 ，SE 又讲咗啦，不能不讲即系 Capcom 噶啦，咁啊，但不过讲起 Devil May Cry， 我都唔知期待好定唔期待。 嗱，先讲下呢一款游戏，其实就系讲一个就系即系恶魔同人类嘅混合化身啦。 系啦，咁 就系讲佢咧，就是、一个类似系魔怪嘅猎人啦。 系啦， 类似系咁样样嘅。咁 即系佢本身唔系人类嚟嘅，佢叫但丁，佢本身都唔系人类嚟噶啦，系一个你当系恶魔同人类生出嚟嘅 混 血儿。 咁总之佢又类似系有少少啊，即系嗰啲即系坏男孩嘅感觉。咁但系佢有少少维持住啊，即系人类同埋魔界之间嘅平衡嘅。咁一路以嚟咧，即系呢一个游戏咧走嘅就一个好华丽啊、好流畅嘅动作类型游戏嚟噶。咁而入边嘅游戏世界观咧，亦都可以话相当之浩大啊， 同埋好型嘅男主角，最紧要系点样斩人，点样去面对几多强力都好，佢都一样系咁 cool 咁型嘅。 因为其实我印象第一次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我都深深俾佢个流畅度吸引住。因为本身啊，但丁喺入面咧就系、是、用呢个双枪武器啦，咁要换剑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好容易咧，你唔知 click 个掣嘅话咧，咁佢就即刻可以换咗个白剑出嚟啦。咁随住个游戏进度咧，咁佢就会慢慢就会越嚟越多武器啦。咁每一次咧，即系当佢即系打唔同嘅敌人嘅时候啊，尤其是系打一啲 boss 咧，中间又有啲好靓嘅、好型嘅 cut 先啊，即系真系似睇吴宇森电影噶，忽然之 间好夸张嘅全部 系啦，即系打打下嘅时候，突然之间攞住把双枪咧，唔知点样有一个飞身咧吓向后跳又好啊， 啲白甲喺度飞起， 系啦，即系争在冇白甲啫，但系就。最类似系啊，吴宇森导演拍嗰啲咁嘅画面噶啦，咁一路咧，其实即系佢都系沿用呢个风格啦，咁加上佢个造型又唔错啦， 系啦，日系嘅风格，因为佢系 Capcom 出嘅，咁一间日系厂商啦。如果大家差开少讲，都唔差开，其实都同一样嘢嚟。如果有玩 Mon Hunt 嘅人咧，其实你最近应该知 Devil May Cry 呢样嘢，因为佢最近先出咗一把合作武器， 系 一把大剑样，但系其实系冲能斧定斩击斧嚟嘅，系啦，咁即系呢一只游戏喺游戏界系非常之出名，非常之经典嘅，但系问题就系佢对上一只续作咧，喂，我真系唔想讲，留翻俾你讲。我真系讲起就真系唔开心啦，真系。 系咪因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一路以嚟咧，即系阿但丁有一个好既定嘅形象啊，白头发啊，红色长褛啊，咁大家都认得佢个样。虽然当中咧有一段时间佢个样老咗啊，沧桑咗啊，咁但系大家都觉得佢系咁样样系型噶嘛。咁但系由上集开始咧，就啊又系啦，即系有少少似系盗墓者罗拉咧。游戏公司有心咧，想帮佢嚟一个嘅即系个形象啊，大洗底。咁忽然之间咧，佢就即系改头换面啊，由原本一头白色嘅银发咧，就突然间摇身一变，变成一头黑色嘅短发， 同埋佢由一个日本风格嘅型男咧， 系 变咗一个美式啦，我可以咁形容啦，系嘛，一个美式嘅颓废，有啲人形容佢就系仿佛好似一个吸毒人士咁样，系啦，即系完全双目无神啊，哇，即系对于我呢啲即系玩开一至四集。都好鍾意嘅人嚟讲，大佬你成个主角同我换咗，咁你倒不如唔好叫佢做 Devil May Cry 啦。即係呢一集呢，老实说你单一切开嚟睇呢，即係佢一独立作品呢係唔错㗎。但问题你黐咗落一隻经典作品个名度，大家就觉得佢係续作。你完全改晒佢，喂，就真係引起民愤啦。咁而家就即係传到行就话会唔会呢一次嘅 E3 就会又有新嘅续作出呢，咁我真係要问清楚啦，呢个续作究竟係传统嗰隻 Devil May Cry 嘅续作啦， 定系新嗰只所谓美式风格嘅续作先？如果系后者，真系唔多谢啦，系啦。 我谂其实都应该会系后者啦，除非真系有好大嘅意见反应啦。咁但系你上一集咧，即系既然都已经帮佢洗底，我谂点都啊，照计应该俾多次机会佢嘅。同埋你话即系之前嘅即系Devil May Cry 系列咧，某程度嚟讲，佢嗰个嘅故事都算系比较完整 complete 嘅。咁我觉得如果佢真系要有一个咁样嘅洗底嘅话，嗱，我真系倒不如啊，希望 Capcom 咧佢大胆啲。就索性咧就贯彻始终落去，就唔好话一集成为一个黑历史，抹咗佢之后咧又回归原点。即系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觉得咧佢真系嘥咗上一集嘅一个嘅决心咯。系， 哇！原来你系新作嘅粉丝嚟噶。 嗱，我又唔系特别粉丝，我又唔系特别粉丝。不过我即系觉得你，因为真系可惜嘅，你有时候你一只游戏咧，你唔能够睇到佢嗰个嘅成效噶嘛。即系有时候一只游戏咧，能唔能够成为一个 legend 咧，我觉得都真系要经历一啲嘅时间洗礼，同埋咧。睇嗰个游戏厂商咧，自己有几有决心啊，去投放资源落去。你唔可以见话，哇！出边坊间一啲嘅评语啊，或者一啲人咧对佢本身嘅印象唔系太好，之后就放弃自己本身嗰个嘅理念噶嘛。 嗱，咁公平啲啦，即系我哋头先都数过一啲 PS4 嘅大作啦，亦都数过一啲即系 Xbox One 嘅大作啦，即系有机会喺 E3 会公布噶啦。喂，咁唔可以忘记咗任记嘅，虽然佢个 label 就系啦，销量麻麻啦，系啦，咁样啦，大家明啦。不过唔系，喂，而家网而家传紧。其实不是说销量不好，只不过它产量高了， 即是 不想大家买不到，生产多一 点， 那好好东西来的。 还有随时如果大家玩烂了买附身的专业来 说，虽 然日本厂商可以帮你印过，但是不用买一套新的。 不过好不好玩，即是见仁见智啦。我觉得你不要当它游戏机，其实它挺好玩的，但你当游戏机麻麻。好了，讲回任记自家作品，我个人预测萨尔达就应该没那么快又出新的。即是啱啱先出完。咁呢有一隻嘢呢就真係一直未出过 Switch 版㗎喎，亦都係任记自家大作嚟嘅，就係、是、动物之心啊。咁动物之心一直有个传统呢，就係、是基本上任记出嘅所有新机种呢都一定唔会缺席嘅、 嗯、 一定会有佢嘅新作出现嘅、 嗯。 但係 Switch 都出咗一段时间啦，但係动物之心就一直未出现。咁、嗯、所以我相信呢动物之心好大机会会喺今次 E3 展上面呢就会即係有少少新消息㗎啦。 係咁啦。呢个 E3 究竟个发布会啊，最后尾有啲咩嘅游戏咧，同大家发布咧，咁我哋就留意住。咁啊，到呢个发布会咧，即系啊完咗之后，我哋又再同大家研究一下啦。咁嚟到咧节目最后尾嘅时候咧，都同大家讲声啦。咁啊 ，August 咧嚟紧佢都会有自己一啲嘅工作啦， 要去玩电竞， 系啦， 要去流浪，要去打机， 系啦，咁 做废青。 咁啊嗱，即系佢未来啦都依然会偶然啦，可能会喺我哋嘅节目出现嘅。 系啦，因为都想即系都。好，即系我都唔会离开游戏呢个圈子嘅。其实都系想花多啲时间喺即系游戏呢件事上啦。咁所以有时候就可能未咁多时间同大家分享我嘅即系打机心得住。咁但系我就唔会忘记大家嘅。一有时间咧，都会即系霸住 Candy， mark 住佢，然之后再同大家倾下游戏打机嘅即系心路历程啦。 系啊，咁啊有机会再翻嚟同大家讲下啦。咁时间嚟到呢度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